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15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5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交所今天正式开市，可参与交易投资者已超过400万户。 京城京市丰台本轮疫情所有风控管控区域全都解封。 北京海淀秋粮收获2167.5吨，京西稻占近一半。 国内方面，大连本轮疫情源头查明，第一例病例来自冷库。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国家计划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点赞，教育部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白俄罗斯外长和欧盟官员就边境难民危机举行电话会谈。 财经资讯，京津城际铁路推出月票，单月最多乘坐60次。 前沿科技，中科院院士叶培建表示，我国有望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 旅游文化资讯，中国男篮公布16人集训名单，主教练杜峰解读本次集训选人原因。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来说一说，历经2个多月的筹备，北交所将于今天正式开市。开市当天，新三板精选层的71家挂牌公司将平移到北交所，另外10家已经完成开发程序的企业呢，将会直接在北交所上市。到时候，北交所上市公司的数量将会达到81家。 昨天晚上，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了北交所的税收政策。新三板精选层公司转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以及创新层挂牌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股票进入北交所上市之后，投资北交所上市公司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等相关政策，暂时按照现行的新三板适用的税收规定执行。 北交所与沪深交易所的错位发展定位呢，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对比沪深交易所10亿元营业收入的起步门槛，那北交所呢设置了市值2亿、4亿、8亿、15亿4套上市标准。对于这样的起步门槛，央视特约评论员刘戈认为，这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融资通道。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现在呢，北交所的这样的一个上市规则和科创板呢和创业板呢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它的门槛呢要低了很多，规则呢相对又简化了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那些探不着科创板啊、探不着创业板的这样的一些小企业的话呢，有了一种上市的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如果通过这个上市，一方面是融资，通过上市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投资人知道，更多的上下游的企业对自己企业产生认同，也是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价值。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门槛降低了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企业能够规模还没那么大的时候，它的未来的空间想象呢还没那么清晰的时候，那么给他们有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认为，随着北交所的创立，随着更多的社会资金能够比较有系统、有组织地融入到中小企业创新，这会给中国的高新技术行业和对于中小企业提供比较大的帮助。 北交所所在开市筹备过程当中呢，市场各方反应积极，参与踊跃。那目前呢，已经有累计超过210万户投资者预约开通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权限。开市之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将会超过400万户。 根据规定，个人投资者申请北交所交易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都不能低于50万元，而且得有2年以上的证券交易经验。这样的设置和科创板保持一致。相比此前精选层股票交易需要满足100万元证券资产的标准来说，减少了一半。业内人士也认为，门槛降低可能给北交所带来投资者翻倍增长，流动性预期迎来提升。 上周，证监会批准了8只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发行。华夏基金股票投资部高级副总裁顾新峰表示，目前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北交所交易和打新，或是购买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进行投资。 和上交所相比呢，北交所的收益更高，这主要体现在北交所的交易设置上。根据规定，北交所对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自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 收益高，风险也高。对央视特约财经评论员刘哥呢，也认为散户个人投资者在进入北交所时要慎之又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建议。 对于散户来说，像进入北交所这样的性质的这样的投资市场的话呢，应该说慎之又慎啊，因为本来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呢就风险很高，但是我就是说，如果要是30%的跌幅，3天可就跌没了啊。那么你跑的话呢，根本是没有机会的，而且呢，它的市值都比较小，盘子非常的小，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有人在里面兴风作浪，对于一个小型的这样的股票，所以呢。它的风险的话一定是要比其他的比主板的风险要高得多，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尽管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市场的话呢还是有投资者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就是说你看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有限制，50万，如果要是你手上只有几万块钱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股民，那你就不要来玩了，对吧？另外呢，就是在上市的规则里面，对于越小的公司，比如市值2亿里面，那就是对它的盈利还是有要求的，它设置了很多的对于投资者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一个设限吧，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虽然是比主板要风险要大得多，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投资者保护的设置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昨天下午1:20，西螺园1区封控区23号楼迎来了解封的胜利时刻。这也意味着丰台这次疫情所有的封控管控区域呢，已经全都解封了。 是，那为了让居民尽快的实现出入自由，避免集中办理出入证和解除封控告知书带来的人员聚集，这次呢，西螺园1区社区居委会还特意提前为每户居民都办理好了小区的出入证，在解封现场就发给了居民朋友们。这一贴心的小举动也确实赢得了居民们的一致赞扬。 除了西螺园，昨天晚上7点，海淀区芙蓉里社区西区6号楼也宣布解封。当然啊，解封并不代表解防，下一步呢，社区街道会继续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地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好，再来说，10月底，海淀区农业部门圆满完成三秋生产工作，全区秋粮收获面积6512.7亩，产量2167.5吨，其中京西稻2100亩，产量约为1000吨，占了近一半。冬小麦播种面积308.2亩，同比增加105%。 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于腾飞介绍说呢，今年气候比较特殊，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小影响。对此，他们联合了气象统计部门建立预警机制，提前发布气象信息，有针对性的指导种植户科学开展耕种管收，尽一切可能降低灾害损失。 说完粮食，再来说说水啊。北京市今年下半年开启的大规模生态补水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近日呢，位于南水北调密云水库调蓄工程之上的李史山泵站，那启动小中河向八干渠等河道分水的工作，向顺义西北部地区生态补水工作。这一地区地下的密怀顺水源地将会再添新储备。 这次补水除了能改善顺义高丽营地区的水生态环境之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回补地下。负责人表示，自南水进京之后呢，南水北调密云水库调蓄功能的一大功能就是向密怀顺地下水源地去补水。 对，受到今年汛期多轮强降雨的影响，密云水库来水和往年相比明显增加，水库的蓄水量创下历史最高值。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改善北京平原地区水生态环境，北京启动了大规模生态补水工作，进一步扩大地下水回补区域和地表河网受水范围，有效回补地下水源地。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进入国内资讯，先来关注大连的疫情。自11月4号到14号的零点，10天时间呢，大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感染的确诊病例有235例。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近日在大连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大连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目前大连市本轮疫情的传播特点查明了，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连市卫健委副主任赵连介绍说，这次疫情病毒载量高，传播速度快，待计时间短，病情隐匿不易发现，早期出现了较多的无症状感染者，呈现单位聚集性、家庭聚集性和学校聚集性等特点，病例主要集中在科强食品公司、海阔食品公司和庄河大学城。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确诊病例的流调信息呢，大连本轮疫情的第一例确诊病例来自庄河市首站定点冷库。在目前已公布的235例确诊病例当中，主要的传播链条都是这个定点冷库的相关食品公司，而这已经是大连第三次发生与冷链相关的疫情。 大连是全国冷链水产品进口最大口岸之一，水产品、水产品散货以及水产品转口量均居全国港口首位，近70%的进口冷链货物通过大连市口岸进入国内。 对于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冷链导致疫情传播，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建议，政府部门呢应该加强对疫情严重地区进口冷链食品的检测，再有就是在冷链食品的消毒过程中，需要对包括加工、消费等每个环节都采取到位的措施。比如说加工环节，工人穿脱防护装备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消费者在消费环节也要注意清洗和做熟等等。 大连疫情牵动人心，小道消息也随之传来了。近日呢，网上流传着什么大连快封城的这样的消息，引发部分网民的这个恐慌，担心封楼封门，开始囤积食品和生活用品了。对此呢，记者昨天从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这条消息纯属谣言。 根据通报，大连13号新增的60例确诊病例当中呢，有58例在密切接触者的主动排查当中发现，2例在重点人群主动排查中发现。大连市疾控中心主任孙克表示，目前报告的新发病例呢，主要集中在隔离场所当中检出，这说明疫情上升的势头逐步减缓，正在从上升期进入平稳期，疫情总体可控。 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国内方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都会遇到这种，强制刷人脸。就是非得要识别我，肯定有这样的困扰哈。以后这些事情处理呢就有规可依了。昨天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拟加强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意见稿指出，数据处理者不得因用户拒绝提供服务必须的个人信息以外的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或者干扰个人正常使用服务。 另外呢，日活用户超过1亿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营者，进行平台规则、隐私政策制定或者对用户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修订的，应当经国家网信部门认定的第三方机构评估，并报省级及以上网信部门和电信主管部门同意。 为了保护信息安全，国家将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按照数据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不同级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 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毅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根据教育部网站的消息，教育部日前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其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这条消息一出，很多媒体转发点赞，因为被很多人忽视的抑郁症其实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们。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 其中重度抑郁为 7.4%。 其实从我们上学那时候就一直强调身心发展，什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好像一直也没有说真正意义上把这个心理健康纳入到一个管理体系。我觉得现在给他纳入了挺好的，从学校也好，从社会上对孩子这个心理健康都是一种关注。我觉得老师也好，或者说家长也好，还是应该引起这个重视的。 现在的中小学生抑郁症太多了，我觉得真的应该引起重视，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就是陷入这个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隐患里边。如果很多人都因为这个，因为本身是对他们身心不好，第二个可能对国家的不安定因素也是增加了一些风险。 我个人更认为更重要的是能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好的疏导他们情绪的一个途径，比如说设立一些相关的心理咨询室也好，然后包括在各个层面上对孩子进行引导或者是情感疏导等等一类的，就是这种日常的维护，然后画引号的维修，其实可能比这种定时定点的抽查测评对孩子们可能意义更大一些。 我觉得教育部这个举措挺好的，因为就是也看过很多的报道说这个孩子因为有心理的问题啊，然后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会有一些就是难以接受或者承认，敢于承认自己心里有问题，那就可能会避免不愿意去检查。那这个提案呢，就是把这个检查做普遍了，就所有人都要去检查。然后这样呢，一个是对这个有问题的孩子来说，他不会心里有负担，另外一个也不会让这个心理问题扩大。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学习成绩快速下降，一上学就肚子疼，注意力难集中，沉默寡言，脆弱爱哭，这些常常被大人们认作是厌学、叛逆、抗压能力差的表现，也许就是孩子们生病之后发出的求救信号。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主任医师刘华清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十几年前他们的科室一天差不多看十个孩子，现在刘华清个人的门诊一天就有三四十个号，还有额外的加号，其中被焦虑和抑郁困扰的孩子大约占 60%-70%。 并且呢，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都能够感到这种变化趋势，大量的研究和临床接诊都能发现孩子患抑郁的比例很高，瑞典为 11.4%， 法国13岁以下儿童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 10%。 整体而言，儿童心理异常总患病率在 15% 左右，而且患病率随年龄增大而增高。那为什么孩子会得抑郁症呢？其实这是一个难以简单回答的复杂问题。抑郁症又被称作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大多数精神障碍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研究表明，遗传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创伤以及环境压力等可能都与之相关。很多成年人都会有一个很草率的想法，那就是孩子的世界是无忧无虑的，认为他们没有烦恼。实际上呢，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 但是呢，却没有成年人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更容易患上情绪疾病，比如抑郁症。而且呢，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孩子们与社会的连接微弱，难以有效求助，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习和生活中。教育部这一次在对于政协提案的答复中指出，对青少年进行预防抑郁症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开展多形式的青少年预防抑郁症教育，在试点地区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卫生健康宣传等部门加强协作，采用多种宣传手段，利用影视媒体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抑郁症科普知识宣传。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大抑郁症防治科普宣教力度，拍摄制作专业权威且通俗易懂的抑郁防治科普宣传片，普遍提升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减少偏见与歧视，充分发挥专家队伍作用，深入学校、企业、社区、机关等开展抑郁症相关公益讲座。在公共场所要设立或播放抑郁症公益宣传广告，各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向居民提供科普宣传资料，要求学校向学生提供咨询检测点的分布和联系方式等信息，引导学生主动寻求咨询检测服务等。此外呢，要建立全过程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服务评估体系，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规范持续开展抑郁症防治等相关知识培训，加大对非精神专科医院医师的培训，提高其识别抑郁症的能力，各类体检中心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供体检人员选用。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一些人看来，抑郁症就是太矫情、心眼小，从而对抑郁症患者存在偏见和歧视。因此呢，教育部提出的加大宣传力度非常重要，要加大抑郁症防治的科普宣传，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提升公众的认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抑郁症，坦然面对抑郁症患者。同时，将抑郁症纳入学生体检，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能因隐私泄露而加重学生们的心理压力，更不能把心理健康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部分。在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时，也应做到不显山不漏水，不让学生被刻意区别对待，引发其他同学的猜忌怀疑。最重要的是要让家长配合进来，能否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是抑郁症治疗的关键。面对出现心理问题或已患有抑郁症的学生时，学校和家长要形成合力，家长多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多留一些时间跟孩子对话，控制自己的情绪，及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学校也应提升学校心理教师的专业能力，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素养，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进行有效干预才行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学家议，我是于浩。 耗费的电池，我感到有点失落，无法抵制啊。 边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孙长。 嗯，全工，请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早上啊，由于偏东风的影响啊，低层湿度的增大，天空啊有些低云的遮挡，这个云底的高度啊在700-800米，预计呢到下午啊，这个云层就会啊逐渐的消散。 嗯， 现在快8点了，咱们城区的气温呢普遍在4-6度，今天呢由于云层遮挡啊，尤其是上午，这个气温上升缓慢，比昨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在12度左右，感觉啊稍冷。但是呢空气质量优良，所以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孙长。 嗯，全工，感觉确实这两天真是过得特别舒服，冬日暖阳往身上一晒哈，特别适合户外出行。那本周整体的天气会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吗？还是会有波动呢？ 还是有些波动，但是整体气温呢走势还比较平稳。那么周内天气主要是晴间多云，到明天还有周三早晨啊，在北京东南部的低洼路段呢会有轻雾，这个大气透明度会转差。周内气温呢比上周啊要稍有下降，最高气温一般在10-12度，最低气温呢维持在0-4度上下。那么周五啊是暖气团的控制，所以高温低温啊都会有所上升，加之啊阳光也比较充足。到这个双休日呢，周六白天啊就属于比较阴沉的天气了，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呢预计在11度。但是到了星期天将有强冷空气啊影响华北地区，北京呢将刮起4-5级的偏北风，气温呢会进一步下降。目前看周日的最高气温呢在6-7度，但是甚至可能会更低。由于风力比较大啊，风寒效应明显，这个体感比较寒冷，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关注啊临近的天气预报。孙长。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看今天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再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为良。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能见度不错，风力也不大，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未来3天无风无雨，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您，身体有不适，不要乱用药，确诊病症再用药，按时按量遵医嘱，健康生活你我他。全国安全用药月。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白俄罗斯外长和欧盟官员就边境难民危机举行电话会谈。 美国以腐败为名制裁柬埔寨军官，柬埔寨称美国极大蔑视他国主权。 财经资讯，京津城际铁路推出月票，单月最多乘坐60次。 前沿科技板块，中科院院士叶培建表示，我国有望2030年之前实现载人登月。 旅游文化资讯，小狐狸频繁现身潭柘寺，引游客投喂，专家提示谨防被咬伤。 中国男篮公布16人集训名单，主教练杜峰解读本次集训的选人原因。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先来说一说，白俄罗斯与欧盟成员国波兰、立陶宛边境地区的难民危机已经持续数月。针对部分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牵涉其中，当地时间13号，普京表示，这和俄罗斯没有关系，正是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导致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欧洲。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此前曾经威胁欧盟不要就移民问题向白俄罗斯施加更多制裁，否则将切断俄罗斯途经白俄罗斯向欧盟运输的天然气和其他货物运输。 对此，普京表示，两人最近通话了2次，但卢卡申科从未提及或暗示有这样的打算。普京说，如果白俄罗斯切断供给，那么将给欧洲能源领域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不利于白俄罗斯的发展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发展。另外呢，普京还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想要解决危机，那么欧盟领导人需要与卢卡申科对话。 当地时间14号，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双方讨论了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局势以及移民问题，并同意保持开放的对话渠道。 白俄罗斯外交部称，会谈期间，白俄罗斯方面重申了准备与欧盟就此问题进行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对话，并强调，制裁措施将对白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发展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此外呢，马克伊在会谈当中还介绍了白俄罗斯为减少移民而采取的措施，向边境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就此问题开展的交流互动情况。 再来看一下美国，当地时间12号，柬埔寨愤怒地谴责美国因有争议的海军基地制裁两名高级官员的决定。 本周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以涉嫌与云壤海军基地有关的腐败为由，宣布冻结两名柬埔寨高级军事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并且宣布与他们的交易为不合法。 柬埔寨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柬埔寨强烈谴责美国因地缘政治动机，基于毫无根据的指控，对柬埔寨官员的长臂管辖。 这份声明还表示，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公众人物的诽谤和单边制裁，表现出对其他国家独立性的极大蔑视，是对其内政的严重干涉。柬埔寨外交部还警告说，此举呢是两国关系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又一步。 据报道，美国近年来是多次指控称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可能会提供给中国方面使用。 嗯。 还是跟美国有关。当地时间12号，一名黑客恶意的通过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邮件服务器向至少10万人发送了垃圾邮件。 据报道，这名黑客的动机目前还不清楚，也不清楚黑客侵入 FBI 电子邮件系统的程度。这封电子邮件的作者谎称自己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内容是一个奇怪的警告，提到了网络安全作家维尼特罗亚以及一个名为黑暗霸主的网络犯罪国际组织。 联邦调查局表示，被入侵的服务器由联邦调查局负责操作管理，用于 FBI 与各个州的地方执法机构进行沟通，向执法企业门户推送通知。 联邦调查局强调，被入侵的服务器并不属于联邦调查局内部的电子邮件服务器，目前黑客攻击造成的软件漏洞已经被修复。 美国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特朗普前顾问班农12号因藐视国会罪名遭到了起诉。美国司法部说，班农所涉罪行有2项，一呢是拒绝就国会山骚乱调查出面作证，二是拒绝按照传票要求提供文件，每项罪行对应的刑期范围都是30天到1年的监禁。 司法部发言人米勒表示，班农可能会于当地时间15号在华盛顿投案，并在当天下午首次就国会山骚乱调查出庭。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9月23号首次向发送传票，要求班农等4名特朗普执政时期的高级官员在10月7号前以书面形式说明骚乱当天以及前几天与特朗普的接触和联络情况，并在10月中旬的闭门听证会上作证。 起诉书写道，班农拒绝按传票要求现身作证，他收到传票后一直不与特别委员会联络，直到10月7号才由律师回信。按照班农律师的说法，特朗普的律师指示班农不要接受问话。 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起诉班农是在明确告诫那些企图阻碍国会山骚乱调查的人，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在这一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国会山骚乱调查的另一名关键证人、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同样无视特别委员会传票，拒绝出面作证。 美国媒体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因藐视国会罪名遭起诉的情况极其罕见。起诉班农或许有助于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从特朗普其他亲信那里获取证词和相关的文件。 韩国方面，我们来说一说。当地时间13号，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放宽疫情限制措施不到2周，新冠疫情大幅反弹，首尔重症病床使用率已经超过75%，达到政府先前所设置的熔断标准，韩国可能会暂停解封。 数据显示，13号韩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25例，连续4天超过2000例，新增死亡病例32例。政府部门担忧，随着重症患者数量增多，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将会进一步攀升。 从韩国全国范围内来看，韩国重症患者人数本月6号突破400人之后持续增加，截至13号已经增加到485人。韩国政府此前曾经表示，最多能应对500名重症患者，一旦超过这一数量，医疗资源将捉襟见肘。随着重症患者人数攀升，韩国政府12号发布病床动员令，要求首都圈地区7家设有700个以上病床的医院为新冠重症患者腾出52个床位。 韩国原计划12月中旬进入解封第二阶段，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卫生部门警告，如果疫情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无法按期实施计划。 最后再把目光转向印度，当地时间13号，印度新德里政府就持续多日的空气污染问题举行紧急会议。新德里首席部长凯里杰瓦尔也向印度最高法院呈交提案，要求批准封锁措施。 根据报道，凯里杰瓦尔当天宣布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关闭学校1周、禁止建筑行业施工和要求政府雇员在家工作，以应对该市面临的污染危机。 检测显示，13号新德里空气质量平均指数为437，空气质量已经连续第3天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凯里杰瓦尔说，新德里的空气质量不断恶化，其重要原因是周边各邦大量的焚烧秸秆。 目前，印度最高法院已经就新德里的严重空气污染提出建议，如果需要，政府可以宣布为期2天的封锁，以降低由机动车、工业生产和工地施工造成的空气污染。不过呢，最高法院也强调，新德里政府和中央政府不能再继续将空气污染问题归咎于其他邦的秸秆焚烧。 印度最高法院表示，新德里政府应该注意一下过去七天德里是如何燃放烟花鞭炮的，这是紧急情况，需要在基础层面采取多种措施。 根据资料，11月4号是印度的排灯节。为了迎接排灯节，印度的家家户户呢都会点亮象征着光明、繁荣和幸福的蜡烛或者是油灯。许多印度人也会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据报道，尽管德里立法禁止鞭炮的燃放，当地警方也采取行动抓捕了很多违反禁令的人员，但这样的现象仍然没有断绝。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事件，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赵真泽。真泽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澳元的情况。 好的，11月以来，澳元对美元走弱，澳元对美元从0.7550附近一路下跌至0.72附近，上周五收报于0.7332。展望后市，个人认为澳元对美元未来仍有下行空间。从基本面来看，澳洲上周四公布的10月就业报告远逊于预期，澳洲就业人数已连续2个月下降。失业率攀升至5.2%，疲弱的就业数据显示澳洲本土经济仍遭受疫情影响，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将打压澳元。货币政策方面，澳洲央行表示在2023年前收紧政策的可能性极小，其鸽派立场并不利于澳元未来走势。从其对手货币美元来看，美国强劲的通胀数据加强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澳洲央行与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分化将在后市提振美元而打压澳元。另外，本周三即将发布的澳洲第三季度薪资价格指数是澳央行关注的关键数据，若数据不及预期，也将打击澳元。结合技术面，前期澳元对美元未能突破250日均线0.7550的压制，并且目前已跌破0.73，个人认为澳元对美元将走弱。后市来看，澳元对美元在前期低点0.71附近有较强支撑，若在0.71未能止住跌势，后市继续看跌。主持人， 嗯，好的，那么美元指数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嗯，上周美元指数先抑后扬，前半周美元指数走势偏弱，随着上周三美国10月 CPI 出炉，飙升的通胀数据带动美元指数强势上涨，单日上涨1%。一度升至95.27，上周五收报在95.12。展望后市，中长期看，个人认为美元指数走势偏强。从基本面来看，近期美国公布的数据良好，十月非农就业人数远高于预期，失业率为4.6%，为19个月最低。出请失业金人数持续下降，反映美国市场复苏较好，将会推升美元指数走高。同时，强劲的十月就业数据很可能能够更快地满足美联储对就业市场的标准，并且上周强劲的通胀数据将进一步加强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目前，美联储缩减购债将在明年上半年结束，随后可能加息，这将在未来支撑美指走势。从其主要对手货币欧元来看，在欧洲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欧洲央行将维持其鸽派的货币政策，利好美元。结合技术面来看，从日图级别的美指图形上看，美指的20日、60日、120日均线呈多头排列，个人认为未来美指将进一步走强。目前美指运行在布林通道上轨附近，并且布林带开口已打开，将有进一步上行空间，下一目标位看向96的整数关口。主持人， 嗯，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0.65，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33.38，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8.9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7.03，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56.33，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6166。 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专责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北京时间8:15，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在进入财经资讯之前，我们再为您插播一下最新收到的各省的疫情数据哈。北京昨天没有新增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辽宁昨天新增25例本土确诊病例，均在大连。河北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在新集。黑龙江呢，昨天新增了本土确诊病例2例，均在黑河，都在隔离点当中发现。 好，进入财经领域啊，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天定期票、20次计次票2种新型的票制产品，方便北京、天津两地商务差旅和通勤旅客的便捷出行。 根据公告，从明天开始呢，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上购买以上的产品。购买30天定期票的旅客呢，在三十天的有效期之内，最多可以乘坐60次在京津城际铁路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购买20计次。这个车票的旅客呢，在9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20次在京津城际铁路开行的购买产品时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这份公告还说，定价按照所有的车次同席别实际执行票价来统算，并且实行相应的折扣优惠，具体呢是以发售的价格为准。 在乘车方式上，旅客在购买以上新票制的产品之后呢，可以通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这2种方式来乘车。使用席位预约方式乘车的，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铁路12306手机 APP 自动售票机提前预约产品所对应的发到站及席别的席位。 铁路部门还提醒，购买30天定期票、20次计次票之后，旅客需要在30天之内呢启动乘车，而30天内没有乘车，那这个新票制产品就自动失效了，而且还能全额退款。新票制产品是全价成人票，仅限乘车人本人使用。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铁路的客服电话12306去咨询，或者呢关注铁路12306网站的公告。 接着我们来关注能源领域啊。受到寒潮影响，今年冬天北方地区的供暖季提前到来，国内天然气冬季保供目前已经全面启动。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保供有哪些新的变化？低温天气又带来哪些新的挑战？近日央视记者做了一份深入的报道，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跟往年不同，今年以来呢，天然气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国际三大市场，美洲、欧洲、亚洲的天然气现货价格均冲击历史高位，这给今年冬季的保供带来巨大挑战。 记者了解到，11月上旬，国际市场液化天然气现货到岸价格达到了每立方米7元左右，而国内价格整体保持平稳，各地合同内的平均门站价格普遍在每立方米2块钱到3块钱左右。 供暖季，全国天然气总体还是呈现着紧平衡的态势，受到极端天气等影响，局部时段部分区域供需矛盾可能较为突出。天然气采暖主要地区日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呢，采暖用气需求每天会增加超过2000万立方米。针对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制定了压非保民的预案，确保居民生活和供暖等民生的用气需要。 而截至目前，我国国内已经提前锁定天然气冬季保供资源1750亿立方米左右，重点保供企业都增加了对北方地区天然气的资源量。 举个例子说，天津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呢，这是北方地区最大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上周六，一艘来自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刚刚靠岸。它的运输量达到近1亿立方米，这就相当于北京市平均一天的用气量了。在冬季高峰期，平均每2天就有这样一艘船要靠岸。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经济中心副主任田磊介绍说，相关部门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压减预案，全国有超过3亿立方米的调峰能力，在今年呢，全球天然气市场能够供应紧张的这个态势之下呢，我们能够保持平衡的状况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整个今年的天然气供应还是非常有底气的。 哎，说完天然气，再来说一说煤。来自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11月13号，中国西煤东运大通道大秦铁路运输煤炭达到130.7万吨，这是这条铁路线11月以来第8次单日运量突破130万吨的大关。 是10月份呢，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平均每天装运煤炭22875车，超计划完成当月的保供运输任务，11月份截至13号，累计装运煤炭2557万吨，单日平均装车达26362车，其中大秦铁路累计运送煤炭达到1600余万吨，对口供应的秦皇岛港、唐山港、曹妃甸港存煤由10月底的1600余万吨恢复到了1900万吨以上。 据介绍，大秦铁路西起山西大同，东到河北秦皇岛，是我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是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煤炭主产区西煤东运的重要能源通道，担负着10几个省份的生产生活用煤运输任务。 据北京日报昨天的消息，随着冬季蔬菜开始陆续上市，北京蔬菜价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新发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1月12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9元，比11月5号的每公斤3.95元下降4.05%，周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涨幅明显缩小。根据分析，后期蔬菜供应会更加宽松，前期价格连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基本得到遏制。 新发地统计部负责人刘通介绍说呢，此前出现强降雪天气，造成一些高速公路的封闭，滞留在路上的车辆比较多，影响一些新鲜这个蔬菜的供应，价格继续在高位调整。随着道路基本全面开通，运输环节对市场上蔬菜供应的影响已经明显下降了，市场上供应充足，价格松动并且有所滑落。 此外呢，由于光照充足，北方大棚蔬菜产量增加，比较明显的地方呢是北方大棚生产的鲜嫩小品种蔬菜，这部分蔬菜生产周期呢比较短，光照时间也充足，那么生长速度加快，光照不足的时候，光合作用急剧下降，产量也明显下降。那么这类蔬菜价格近期波动的比较频繁，波动的幅度也比较大。 对于后期价格走势，刘通说呢，今冬明春蔬菜的供应形势是前紧后松，蔬菜供应能力在前期处于偏紧状态，后期会宽松许多，现在属于前紧的阶段。 哎，那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一周的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哈，央行、银保监会重磅发声，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双十一再度点燃消费热情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2号，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召开党委会议，在涉及货币政策、房地产等方面强调，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考虑今明两年政策衔接，更好支持消费投资恢复，抑制价格过快上涨。另外，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健全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再度点燃消费热情，彰显国内市场的蓬勃活力，高端智能、绿色消费等亮点频现，折射出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态势。11月12号0点，天猫双十一总交易额5403亿元，京东下单金额超过3491亿元。另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0月1号到11号，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快件47.76亿件，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11号当天处理快件6.96亿件，再创历史新高。12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国第一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因年报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将有利于强化对资本市场违法作恶者的惩罚和威慑。国际指数编制公司美国名胜公司12号宣布11月份季度指数评审结果，中国 A 股指数本次新增50只 A 股标的，剔除29只标的。从北向资金流向来看，今年仍是外资的大年。到11月11号，北向资金年内净买入 A 股3227.8亿元，在历史数据上仅次于2019年的历史记录。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根据人民日报社的消息，关于中国人何时登上月球这个话题呢，近日中科院院士叶培建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登上月球时间点的一份期待，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叶院士认为啊，只要现在载人登月的技术攻关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只要国家下决心，在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的载人登月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表示，中国的航天员能不能去小行星和火星，对他来讲是个未知数，但自己一定能够看到中国航天员去月球。 叶培建院士是我国航空领域的专家，研究方向为空间飞行器总体和空间信息处理。他曾经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在浩瀚的宇宙当中还有一颗以叶培建命名的小行星。 截至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嫦娥5号登月飞船已经在月球成功登陆，并且取回了月球土壤，这对于我们研究月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是航天领域啊，上周末呢，在位于山东海洋的东方航天港海上发射技术服务港现场，随着指挥人员一声声指令，利剑一号舰地核链试验地面发射支持系统顺利地完成了试验。 据新华社的报道，本次舰地核链试验是模拟火箭从组装厂房装载转场运输、发射场地对接和起束发射的整个过程，通过核链来验证整个起束转运系统、设备装载，包括转场对接、起束等功能。 据介绍啊，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呢是中科宇航参与研制的首款四级固体运载火箭，也是目前国内起飞量级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它具有发射方式灵活、快速的特点，主要呢是用于太阳同步轨道和其他近地轨道中小型航天器的单星和多星组合发射。 中科宇航董事长杨义强表示说，那利剑一号火箭对于引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发展和模式变革、赶超世界航天强国具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据了解，利剑一号火箭主要是发射设备在去年8月6号于海洋开工，先后呢完成了中国首次采用的14项核心技术攻关，完成了方案论证、方案设计和工程研制工作，即将于2022年3月份实施一箭6星首飞发射任务。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践行绿色低碳新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减轻大病患者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的通知》，经医保发2020/20号，自2020年1月1号起执行。建立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机制。 那么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是否需要个人申请呢？这是不需要的，参保人员无需申报。另外，城镇职工大病保障报销范围是什么？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享受上一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待遇后，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扣除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对象医疗救助金额后，超过起付线不含的部分纳入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报销范围。 大病医保多久报销一次呢？城镇职工大病医疗保障1年报销一次，次年报销上年度的大病医疗保障费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说一说潭柘寺哈。 嗯， 连日来呢，一只小狐狸频繁地出没在门头沟潭柘寺，并且在寺里和后山，大摇大摆地闲逛，坦然地面对游人的喂食和拍照，成为了潭柘寺的一个小网红。不少游客为了一睹所谓灵狐，专程地前往潭柘寺去找它的踪迹。 嗯，成精了， 吓人啊！ 这么坦然，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绝对成精这种事儿是封建迷信。 嗯 嗯，经常在潭柘寺出没的这只全身以褐色为主、尾巴尖尖的这个小狐狸呢，是属于白毛赤狐啊。北京野豹这个野保站就是黑豹野保站的站长李李曾经说呀，两年前他在潭柘寺后山上就观察过这只赤狐 啊， 尽管 早在了， 哎，对，就最近红了，哎，就是说它是属于北京地区的一个本地的物种，但是从现在发现的这只赤狐的五官特征可以看出，它是属于近亲杂交繁殖的养殖场出来的、跟野生赤狐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可能就是说有人非法饲养然后非法放生、那由于它常年食用的都是人们投喂的食物，它甚至现在这个毛发的颜色都是比野生赤狐要暗一点 儿、李李 还得是专业人士哈， 解释的对哈、 嗯、 李李站长特别提醒说，一些游客出于好心啊，会给这个小狐狸投喂食物，但是千万得小心，不要跟狐狸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以防被咬伤、 嗯、 爱护动物远距离的欣赏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要去过多的干扰别人的生活，也不要去伤害或者驱赶它。 是他坦然的面对你，你就别那么坦然的面对他。 哎，对， 哎， 尤其别四目相对啊。 嗯，再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嗯，在关注这个顺义区之前，我想问一问，你知道樱桃是什么时候上市吗？ 冬天吧。 哎， 春天吗？夏天和秋天，你看我配合的怎么样？ 对，你看五一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其实就是春末夏初了。 哦， 以后就是在草长莺飞初春的时节，哎，你可能也会品尝到这个甜美的樱桃。 其实是五月份哈，樱桃下。 对，在顺义区赵泉营镇的万汇生态农业采摘园，吊装机器呢正在田间地头不断的忙碌着，要加紧施工，说赶在月底之前呢，得建成20亩樱桃温室大棚。大棚能够抵抗大风、冰雹、霜冻等等各种自然的灾害。说这个顺义这回产的樱桃亩产量能在1000斤到2000斤左右，还提前1到2个月上市，那比陆地的樱桃经济效益可以增收很多啊，增收3到5倍左右，每亩产值约10万元。 这陆地啊，说的是 露出来 地面， 哎， 因为这对比的是大棚嘛，是吧？ 嗯， 感觉它长在海洋一样，听错了。 能在海洋上生长的樱桃，那 得多咸呐！ 什么季节呢？是春夏秋冬？ 哪天呢？顺义区的土壤和气候哈、比较适宜樱桃生长，种植面积达到7500亩，年产樱桃150万公斤，产值6000万元，每年采摘的游客量达到26万人次。今年9月份，顺义区的园林绿化局就制定了扶持办法，开启大规模设施樱桃阳光温室建设，并且呢帮助引进新的技术、新的品种。2023年第9届国际樱桃大会就将在顺义区举办。为此呢，14-15期间，顺义区将把打造樱桃产业带作为林业产业的重要工作任务。 近年来，北京果品产业飞速发展，本土特色的苹果呀、樱桃啊，还有梨、葡萄、板栗、核桃等果品的年产量达到5.1亿公斤，产值为35亿到40亿元，带动了全市京郊20多万户的农民就业，户均收入超过1.8万元，也为全市森林覆盖率贡献了7.6个百分点。 再来说国家公园啊，上月12号，我国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截至本月12号，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满1个月。国家林草局最新发布，目前这5个国家公园正在逐项细化重点工作，推进国家公园建设高质量发展。 比如说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进行廊道建设，打通野生动物向西迁徙的通道，并与俄罗斯推动东北虎、东北豹的跨境保护合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预计年底完成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所有生态搬迁任务。武夷山国家公园明年年底的时候要开启免费免票的游览。 那咱们今年年底就开了吧，是吧？ 嗯 啊。另外呢，完善社会捐赠制度，谋划设立国家公园基金，推动构建多渠道多元化的国家公园资金保障长效机制，推进国家公园共建共享，让国家公园成为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的最好的自然课堂。 首批国家公园设立之后，是否要继续设第二批或者更多呢？对此，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将本着储备一批、创建一批、设立一批的思路，陆续创建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一方面会在黄河口、秦岭、南岭、辽河，还有大家关注的亚洲象这些地方创建国家公园，还要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域及广阔海域创建国家公园，争取在明年有新的一批国家公园的出现。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男篮。昨天呢，中国男篮官方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家队的集训名单。这次集训目的是为了备战与日本男篮进行的两场世预赛的比赛。这两场比赛将于本月27号和28号在日本仙台市举行。 本次入选男篮集训名单的球员呢，一共有16人，广东队和辽宁队分别有4人入选。本赛季伤愈复出的男篮一哥易建联没有入选，让人也有一些意外啊。其实很大原因还是因为易建联恢复和健康方面的考虑吧，让他先休息休息。周琦到时候会从澳大利亚直接飞赴日本与国家队集合。主教练杜峰对这一次选人的考量因素呢，做出了下面的解释，同时也提到本次备战世预赛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这次队伍集中备战世界杯的窗口期的比赛，主要是根据国家队教练组通过联赛对于每个球员的表现还有他的身体情况，针对这次窗口期两场比赛对日本的这个对手的情况来选择的人员去准备这次比赛。从国家男篮现在调整的新的比赛办法，对于国家队参加这个国际比赛来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赛季期间这种窗口期的比赛联赛已经开始打了将近一个月了，然后呢之前还有一些全运会的比赛对于每个球员来说可能这一段时间是身体最为疲劳的一个阶段，也在联赛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队的队员有不同程度的一些伤病也好，然后呢还有一些感冒也好，其次呢就是时间非常紧，训练的时间不到一周，那呢也要根据每个队员的身体情况然后调整更为合适的训练方式和方法，然后从而达到一个备战的要求和目的，尽可能的在这次集训当中、备战当中，让全员队员都健康，都顺利去完成好这次备战。上一次在菲律宾参加这个亚洲杯窗口期的比赛的过程当中，跟日本队有2次交手的这个过程。那也是中国男篮自2019年世界杯之后呢，将近快2年时间参加的第一次世界比赛。对于这次又要碰日本。那可能大家也知道，日本队现在换了新的教练员，到现在为止日本队的这个人员名单还没有完全确定，这个情况呢可能跟之前亚洲杯时碰的日本队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的借鉴上次这个交手的优势暴露出的问题结合在这次集训当中尽可能的去扬长避短吧。 确实啊，这个球员打完 CBA 啊，整个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之后呢，马不停蹄的就得往宁波去集训。 嗯， 在一个星期之后还得飞日本参赛，时间确实仓促，球员体力问题，包括海外的参赛挑战，这都非常大。 对，真累哈。 嗯，真累。 哎，我们再来说一说演出市场的监管新规啊。 这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大好事儿。 嗯， 就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宣布，为了进一步规范演出从业行为，加强演出市场的监管，北京市文旅局部署全市营业性演出领域的综合治理工作，以一个总要求加 N 项行业自律公约为基础，以行业合规手册为支撑，立规矩、建机制、出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演艺生态环境。 一个总要求是关于规范演出从业行为，加强市场监管，促进首都文艺舞台健康繁荣有序发展的通知。从规范演出主体从业行为，加强演出活动监管，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加强教育培训引导四个方面出发，推出了14条具体举措，对演出市场相关主体、政府管理部门以及演艺从业人员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N 项行业自律公约则是依托行业协会的力量，向演艺领域有关专业人员呢发出了道德行为规范倡议，将推出北京市演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北京市网络表演经纪行业自律倡议书公约等等，构建行业自律的防护网。 市文旅局强化开门问政，邀请了知名艺术家和行业代表共同参与审议通知，听取有关方面对文娱领域治理工作的专业意见。目前的通知已经向各单位下发，形成演艺领域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 嗯，下面这条消息呢是一个话题啊， 嗯， 说一说国产剧滤镜过度。最近有讲有其实要正常说吧，好像现在这个女士们拍照都会适当的加一点， 男士们也加入啊， 啊是吧，嗯，磨个皮什么的，就是别太过，真的就是度的掌握，就是因为这度太过分了，这变话题了 哦， 就是蒋勤勤、杨蓉主演的一个电视剧叫《当家主母》， 哦， 说整个剧的评分没出呢，滤镜已经有评分了，出圈，网友说这滤镜也太暗了，饱和度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人脸没有一点点血色，人脸都没血色了， 嗯， 你想树那个土褐色的树都发白了，给调的， 嗯， 啊！同样被吐槽的就还有什么电视剧叫《雪中悍刀行》《风起陇西》《一见倾心》，这些剧网友都调侃说我简直就是黑漆漆的一片，你生怕我看剧是吗？ 能看见自己反正都是黑的， 对，从屏幕里一下看见 了自己，看到自己一张脸 吓 一 跳， 哎，吓一跳。 嗯，此前网上还经常出现过一类热搜，叫网红滤镜下的演员有多吓人。 嗯， 郭富城变成了大眼睛锥子脸，雷佳音变成了瓜子脸， 啊， 佘诗曼被镜头里的自己吓了一跳。总结网友吐槽的滤镜，要么是色调太暗，饱和度低，这种常出现在追求或者是标榜质感的所谓古装剧当中，要么就是高饱和度、高亮、高美颜，每个人都有着蜡像一样的皮肤， 嗯 啊，五官轮廓模糊一片， 哎，就是一点皱纹、一点岁月痕迹都没有， 太平了， 哎，太平。当然说国产剧有没有好的网红的滤镜呢？是有的。2015年《琅琊榜》热播，该剧那种淡淰的色调就受到推崇。 对， 2018年的《延禧攻略》一改以往于正作品那种鲜亮的色彩风格啊，人叫什么莫兰迪色。你知道现在网上还有一些服装专打就是莫兰迪色款 哦， 嗯，就是跟电视剧的热播伴随而来的这种低饱和度、冷色调、古朴感觉的视觉风格，其实也是挺流行的。 哦，我们知道哈，这画面是门综合艺术了，除了调色，还包括这个摄影啊、服装造型啊、场景、打光等等。很多电视剧对于画面并没有那么重视和讲究，又想迎合观众，就出现了前期不够滤镜来救的情况。 是的，滤镜泛滥其实也不仅是国产剧的问题， 嗯， 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征吧。 是， 刚刚我们不说吗？现在要是发点图，就肯定得美一美颜， 哎， 啊！现在什么明星脸上有个痘啊，有点皱纹呐，啊，这些瑕疵不行，这就 不好看，粉丝呢都主动就帮明星给修成那种什么白面红唇啊，都高冷，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白的比外国人还白。 嗯，你说比白人还白吧， 嗯，对， 嗯， 就是尤其是到当时没有疫情的时候，在国外参加一些红毯仪式， 哦， 最后他修的比身旁的白人演员还白， 是吧， 那边的人反而像是黄皮肤， 对，就人家滤镜滤的就只滤自己人， 嗯， 是吧， 嗯， 哎，面对十级滤镜的电视剧，不少的网友开始对比了，认为以前的电视剧调色更好看，没有滤镜没美颜，然后呢这个没有美颜，为什么没有美颜，演员的皮肤状态和背景细节也是清晰可见的，很写实有力量感，导演是用 光影技术来拍戏的，不是靠滤镜。确实真正能够决定一部剧吸引力的还是内容哈，不能指望滤镜，也不能甩锅滤镜啊。 对，好，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13号哔哩哔哩网站啊，以记录既有光为主题，在上海举办了首届纪录片的发布会。你看这纪录片就要一个真实， 对 不对？嗯，不管演就是人家也没有演员，都是记录人生的哈，记录这个生活的， 对， 就要真。现在观众要点真的东西挺难的。B 站呢是公布今年年底到明年全年即将上线的21部纪录片的新作，并且发起暗示登计划，挖掘扶持更多的纪录片人才和内容。 这21部重磅作品当中，不仅包括火遍全网的系列 IP 作品，像《人生一串三》，但是还有《书籍二》，也有呢与 BBC Studios、Discovery 等等这些海外纪录片厂牌合作的巨制《未来奥德赛》，包括《决胜荒野三》等等，还有聚焦于中国传统舞台艺术的《舞台上的中国》，展现中国生态环境的《众神之地》等作品。 从2017年 B 站出品第一部纪录片《极地》，到随后推出《人生一串》等爆款作品，4年的时间呢 ，B 站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纪录片出品方之一。截至今年9月份 ，B 站累计上线3000多部纪录片，出品106部纪录片，获得国内外107个奖项， 了不起啊！在过去一年呢，B 站纪录片累计观看人数达到1.3亿，累计时长超过2.5亿个小时。B 站副董事长兼 CEO 李妮表示，以纪录片为头部内容的学习和知识视频从 B 站兴起，这意味着 Z 时代正在推动互联网内容化，从娱乐化走向知识化。 北京时间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呢，进入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我台共同推出的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今天呢，我们邀请石景山区退役老兵葛辉给我们讲一讲他和他的志愿服务队友们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曾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奉献社会，继续保持军人本色。面对极难险重，他们冲锋在前，助力社区治理，他们不遗余力，不忘初心，服务人民。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首都老兵在行动》，欢迎收听。 石景山区从2020年1月开始陆续组建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186支，其中区服务中心队伍6支，军修队伍9支，街道队伍21支，社区队伍150支，共有队员3000多人。各级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开展新时代退役军人文明实践，参与社会治理，发挥首都老兵力量，共建石景山美好家园。1998年退伍，自由择业的葛辉，从2018年起投入到社会志愿活动中，并不断丰富在部队掌握的专业知识，先后成为了蓝天救援队医疗教官和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志愿者。而到了2020年，葛辉的志愿服务工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之后呢，对全国的这个退役军人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一个信息登记，我就把我的信息登记登在了古城街道。之后我就发现他们这个街道呢，就是有这么一支志愿队伍，他的志愿队伍的队员的组成都是之前的退役老兵，而且都是从事护理相关工作的人，他们呢就会经常的就下到社区去做一些跟医学相关的一些义诊的活动。 到现在为止参加了多少次这方面的志愿活动呢？ 基本上古城街道的每个社区都跑了。 从2017年起，葛辉先后加入了4个社会志愿服务组织。我问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是什么促使你主动拿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与大家分享呢？ 就是有一种成就感，不管你是把这个人找到，还是你上课以后呢，下面的学员给你的这种反馈，他是由心而发的，而且呢是善意的、善良的，这种的力量，这个是动力来源。不管我现在是否还穿着军装，但是只要是一进入到这个课堂，就是有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呢，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非常的有条理，自觉性非常强，执行力也非常强，都是跟我们之前的当兵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好，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9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市冰雪项目运动队总领队刘国雄，1986年出生，2021年9月北京榜样入选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2019年，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和政府举行了气势恢宏、气氛热烈的庆祝活动。9月29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习近平向42名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奖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崇尚英雄才能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 9月2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呈现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奋斗吧，中华儿女》。9月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3个多月，现场观展人数达到315万，网上展馆点击量超1.4亿次，各地各部门也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和宣传教育活动。10月1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习近平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天社会主义中国蔚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巩固好、发展好，继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雄壮的军乐声中，习近平乘车沿着宽阔的长安街，依次检阅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近15000名受阅官兵整齐列阵，英姿勃发。 同志们好！ 复兴！ 同志们辛苦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气势恢宏，大度雍容，刚伟有序，礼乐交融，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有力彰显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 好，我们来更新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确诊病例32例，分别来自辽宁25例，都在大连市；河南3例，其中周口市2例，郑州市1例；黑龙江2例，都在黑河市；河北1例，在新集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都在江西上饶市。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钱冰冰，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明天见。 我爱你中国。